联合主办。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2018年全球限量播出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是2018年的1月13号，星期六。我们今天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好了，今天呢在直播间里依旧跟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你，我的好伙伴们，一起呢分享一下在周末才会拥有的不一样的听歌、唱歌、聊天的很惬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受。收听电台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我觉得已经是一件非常洋气的，有点点这个小复古，有一点点小情怀，对不对？有一点点这个青春的痕迹的升华的，对不对？好了，我何苦节目的一开始就这么会凹呢？直奔主题就好了。今天我们同样会在9点到12点三个小时跟大家一起呢在线上互动直播。无论呢是在北京开车的朋友们，正在呢通过车里面的这个收音机来跟我们这个相遇的你哈、啊，如此之幸运，你就是我，你就是我。哎，小幸运怎么唱来着？对，你看我这。人家中央电视台 CCTV 音乐频道刚刚播了我的这个麦同学版本的小幸运的这个上榜歌曲，对不对？把人小幸运给忘了。说一说今天晚上想跟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嗨嗨嗨的歌都有哪些，或是呢最近呢突然间心水了，突然间呢入耳了哪首全新的单曲，亦或是呢挖出了一首叫老歌就新听，好不好？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已经看到了麦家族发布的点歌帖，在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遇到更多的麦家族的小伙伴。总之呢，听我们节目跟听别的电台不太一样啊、哦，多了一份随意，多了一份想唱就唱，想哼就哼，想干嘛就干嘛的心情。可能呢，听节目也随这个 DJ 走啊。麦同学本人呢就是这么随性的人。每个人要找到真实的自己太重要。 昨天晚上做了的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1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海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还我一转变成了咒。 小朋友。 找自己，你在控制像个傻逼，女生班下面每天是个绿，这么多艺人到哪里去？ 去哪？去哪？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去逃避，去逃避。哗啦啦啦的天在下雨，哗啦啦啦的云在哭泣，哗啦啦啦的滴入我的心。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的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的时光里，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面哦，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哦，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的时光里。Banana 会唱的朋友，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了，耶耶耶耶耶耶，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在哪里？ 好了，有人说呢，在麦星群里面呢看到了众多朋友的留言，说今天呢这个麦同学演唱的小幸运呢在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的这个榜上呢是第八名。哈，没有进前三，退出歌坛。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对啊，一定要退出歌坛了。毕竟呢，你知道我在这个所有的欢唱界 KTV 界是有一席之地。现在呢，结果呢，就前三名都没有挤进去啊。何必这么，你知道，得失心干嘛这么重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由麦麦为大家带来的最最最最最嗨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Here we go. 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到了北京时间的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在每个周六晚9点到12点，每个周日晚10点到12点，三五小时两三，哎，哪有三五小时了？三五好友两三小时，我们在周末呢，在空中好好的来一起呢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受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欧美的小串烧，我们听到了里面的这瞬间在微博大热的啊，电视机里面大热的Jessie J。结石姐来中国了，来参加了此次的歌手的录制，而且呢在上面呢这个舞台上哈来了一个特别的一个show，算是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电视的中国的这个节目的首秀了，对不对？ 他唱完之后呢，我也看了这个视频啊，虽然我没有看同步的直播，但是嘿，其实你会发现哈，这次呢怎么讲，如果经常你会看到很多欧美的这个流行歌手非常厉害的，就铁肺级的，无论是男歌手女歌手的一些 live， 你会发现这次呢 JCJ 在歌手里面的表现真的还好，对不对，就是不是那种让我们觉得非常的 slay， 非常的惊艳，非常的特别的一个表现。因为很多的朋友毕竟的每个人的审美的这个层面不同，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对音乐的所谓的这个理解，对吧，看的多少，就包括你说像吃一家餐厅一样哈，你吃到了一个餐厅你觉得超级好吃，可能是建立在你自己只吃过10家餐厅啊、这家里面不错，对于呢已经吃了500家餐厅的人来说，会觉得啊、它可能好吃，但是真的也还好。因为这次这真的这个会唱歌不用讲了，他有太多太多很棒的现场啊、包括呢我们听到了这个 Bang Bang，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很多的 Bang Bang 的一些现场的舞台啊、包括呢在这个各大的流行音乐典礼上的一些现场的演唱，首先就会觉得啊，是真唱哦，真唱唱成这样子哦，对，再就是呢，这次好像节目里面呢也有很多让大家有点莫名的啊，有点奇妙的，对，一些歌手出现，不知道你喜欢最近呢这个口味是怎样的啊？音乐不分好坏，只是呢，每个人的这个品味和审美不同啊，大家各自找自己喜欢的就好了。说到口味，哎，在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呢，很多小伙伴们已经开始纷纷的啊，棒棒的来开始点歌啦。哦、我首先看到的是人人，诶，很久不见这位小马同学人人，他说今天的心情很适合点歌，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情，也收获了好多，工作生活都是有了一些积极的改变，诶，好事啊，所以呢我想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里面送出一些祝福和期望啦。小马哥今天晚上想点一首邓紫棋版本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希望麦麦这里会有资源，拜托我资源多广。你真的是你让京城，你这不想说太多，什么歌我不会唱，什么歌我没听过很多。然后总之呢，想在节目当中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不知道麦同学能不能满足你，以及呢蝴蝶也特别说蹭一楼点这首歌，本来想点的不妨呢就一起来点吧啊，这你说你这吃饭可以蹭个饭，现在点歌都能蹭个歌啊，也挺厉害的。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Oh my radio star，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记得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温柔爱的眼睛，你我在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夜里， Radio Star。 很巧了，魏魏周的未来，他说难道都是因为喜欢我们的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所以想听的歌曲都心有灵犀了吗？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以及正在网络世界，很多人呢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或是收听我们的电台认识相识，可能变成一开始的小小的客气，有的甚至最后彼此呢深深的变成了一个叫闺蜜啊等等，都是一种生活中的缘分吧。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不重要，重点是我们要珍惜，珍惜我们的爱。 云都漂浮在蓝的天空，那是和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 时刻，

哈，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21:33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看到了众多同学呢，正在我们的新浪微博麦星群里面互动。有人呢在，我看你们点了几个群呢？哇，而且呢，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直接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无论呢是有节目直播的时刻，还是呢线下的时候，都可以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来留言啊，互动一下。你们在聊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听节目啊？其实我一直很好奇。雪玲儿说我用音箱听节目了，耳机呢有的时候会有杂音。新岛呢说用机顶盒电视来听广播。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从来没有在车上啊听过我的节目，但是你知道吗，做电台如果呢可以在车里面听到呢自己喜欢的电台节目，听到自己喜欢的 DJ 的声音，感觉是不一样的，和你戴一个这个耳机啊，尤其是这种就小耳机，小小的，它就我对你的环绕不够，你知道，紧实的感觉，对吧，一个拥抱一定要紧紧的啊，拥抱在你的这个身边啊。有人说家里呢这啊麦家族集合了三大运营商就对了，是不是？这个无论是联通、移动、电信哈、啊、都是可以哈、啊。有人说用耳麦来听，还看到了你们在互相提醒对方要去答题，好像呢提醒就是现在最近大家都很火的、很喜欢玩的这个用手机的 app 来进行答题，然后赢奖金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风口了，对不对？一个趋势啊，好几家 app 呢，包括呢之前的直播平台都在推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玩法。哎呦喂，不瞒您说，最近呢还真是有一家非常著名的直播平台在力邀麦同学本人去做出题官。你也知道我平时就是档期太满，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接这个 case。如果大家真的是很想在手机的 APP 里面呢来答题，让我来出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呢不妨哈留言给我，或是呢留言给这个要跟我合作这个平台哈。要跟我合作的平台是哪个平台啊？总共就那么几个，你自己想。当出题官应该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给我的理由是说，就是这个平台呢想邀请我当出题官的理由是说，麦同学语速真的太快了，12道题别的主持人呢可能说的比较慢，而你好像能问120道题。我说这是什么理由，想夸我就直说。好了，说说今天晚上你的心情好不好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刚刚呢已经有同学点歌成功了，恭喜呢刚刚那几位哈、啊、蹭歌都蹭到一起去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在第一趴送给大家了。在这一趴你想听到什么，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的心情一并告诉我们，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看到我们的这个点歌贴就可以呢来及时留言，及时点点点。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老萧，送给你一首疼爱。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冰到你转身后心里也不敢留，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什么点头我不懂，连我都不懂我，如果说的太少爱的太多，有谁能够懂我，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Why 爱情付出辛苦，我仔细记录，用我的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弯路的时 属于自己的一份幸福，这个幸福呢真的难以定义哦。其实呢你会发现身旁的这个人，我教你个方法，如果呢你跟他会觉得说应该不只是朋友，但是呢又会觉得哈这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时刻，其实你可以想想看要不要跟他试一试哈、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判断呢，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笑声笑容是不是比较多，如果比较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只是自己没有打开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雷达和讯号，其实内心呢可能早早的就已经爱上了他。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这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中呢总是很少能遇到真正的让你开心的人。当然了，如果这个时刻你还没有遇到麦同学在电台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实现咯，让你开心一下。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年轻人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醒醒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会持续到12点。此时此刻，如果你已经有困意了，我会试图用音乐叫醒你。我刚刚说了，话说一半嘛，年轻人呢，一定要有一些年轻人的样子。不是特别年轻的你，也需要呢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哎，怎么都不太像年轻人呢，有点丧丧的感觉。其实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呢，大多的年轻人呢，都是源于一开始对自己呢太过于高估，有没有？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享受当下的年轻的心态和状态啊，都是好的。21:53，年轻的 DJ 麦向你问声好。 曾经以为他和他相爱，再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呜呜呜呜呜呜呜呜随时接待，无人的地方再打开， 想问你现在是否有心不在，想躺在阳光下的海，想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幼稚的男孩。想你就现在，想你每当我有徘徊，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不必再重来。 梁博，南海有同学，有听众朋友，有网友朋友，粉丝朋友，开始问东问西啦啊，说这首歌怎么最近在节目当中呢出现的频率有那么一丢丢的高，因为前段时间在上海我们的年度的音乐盛典我不是有去主持嘛，然后呢遇到了梁博，在会客厅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大男孩哈，然后跟他聊了两句，我也当面跟他讲了，我说梁博你知道吗，你是那个所有的主持人呢最怕的一种艺人嘉宾，为什么你问哎梁博最近呢这个有没有一些新歌的一些动态，没有还好啊啊，梁博那就是你在写歌的时候一些创作灵感都来自于哪里啊，生活Hello， 就是卡住，你知道，就被我誉为这个话题终结者的这个艺人呢、啊，歌手。其实，在我的做广播节目十多年以来呢，真的遇到了很多啊。我心中有个小本本啊，但是呢，我会直接跟这位嘉宾讲，我说梁博，你知道吗？你的确哈、啊，这个是这个主持人很怕的一种类型的嘉宾。我说但是我就特别喜欢你这样的，为什么？你这很有挑战性。你毕竟跟其他人都不知道聊太好了，就是很想聊一个，就是看看能不能就自己的底线是怎样，究竟是对，然后呢就跟你知道梁博本人也笑了，对，然后最后呢其实还是打开了话匣子，然后呢就跟他聊一些创作上的东西，比如说一些音乐的一些理念，以及呢最近的一些设计在写歌的角度啊等等，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哈，梁博蛮有意思的一个创作型的才子。在21:58，最近你有喜欢哪首歌？最近喜欢上了哪个歌手？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心情，写一写，打一打字，锻炼的手指，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微博，来跟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多